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最近北京市的一些事业单位正在集中的开展招聘工作，而报名的截止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五月初。目前我们看到的事业单位招聘信息啊，分别来自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还有北京市住建委、海淀区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海淀区卫计委、北京市工商局、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等等。其中有些单位的招聘数量非常之多啊，达到了几百名。所以说目前正值北京市的一些事业单位的密集招聘期，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去查询。另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人力社保部门和质监部门共同发布的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这个标准将从8月1号起实施，实施后求职者在三地都能享受到同样的人力资源服务。根据了解，这个标准涵盖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全部11个业态，覆盖了人才的选、育、用、留全部过程。同时，三地标准建立了一个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量化评价的指标体系，构成了从 A 到 5A 的五级评分系统。根据这个系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会像星级酒店一样被赋予从 A 到 5A 的评级。也就是说，今后的求职者在选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时候可以看他的星级。另外，用人单位在委托他们进行相关的服务的时候也可以来看他们的评级。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每说到和退休有关的话题啊，总是受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关注。毕竟工作了几十年，如果因为一些手续没有处理好，退不了休，或者是待遇出现问题，是很多人非常不愿意看到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丁香，请他来解读因为退休手续引发的一个官司。首先我们来看看案情回顾。1996年1月31号，一位石女士从某总公司调到了下面的一个公司工作啊，担任副经理的职位。当时呢，双方签订了一份有效期为3年的聘用合同。两年之后，由于上级领导更换，她没有被安排继续做这个副经理的职务，单位呢也没有再给她安排任何的工作，每个月啊只发400块钱生活费。到了1998年7月开始啊，他连400块钱的生活费都拿不到了。一般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副经理应得的待遇吗？哎，听我慢慢说来啊。过了一段时间，石女士突然想起一件比生活费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她说，连生活费都不发了，那单位还会替我按月继续缴纳社会保险吗？